我哋咁辛苦，擒高擒低靠腰力，靠脚力，调好身体 最紧要。好痛啊！唉，都市人翻工放工，手机上网睇电脑，去咪录音，泥浆摔角，唉，搞到腰酸膊痛啊！最紧要揾推拿按摩整只保健工作坊啦，改善痛症失眠，减轻50斤，坐骨神经周身痛。地址喺九龙深水埗鸭寮街117号3楼，联络电话2787-9818或者系9630-6701揾陈小姐啦。 搓得多，伤气力，消耗一定要补充。 男人条腰真系好紧要噶。 咦咦，咪讲少。 做人嘅嘢係要咁㗎，即係曹仁超話齋要順勢而行㗎嘛，大佬。 嗰波真係好快， 嗯啊，即係我睇慢鏡頭，嘩，嗰波都好似唔係慢鏡頭咁樣，即係快到癲㗎，真係真係唔好意思。 其實 嗰個師出倒掛助攻喎， 佢唔係塔 Q 嘅咩？我有睇有睇， 唔係塔 Q， 係倒掛助攻， 即係啲重播好似佢係 掛助攻， 佢咁樣掛落去之後。 跳俾你估到嘅就咪 rap 先啦，我係師兄 Hope Bo Song 嘅師兄。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隻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古仔。 好，咁啊，继续啊，另一只就系13850，嗱，我真系好好啦。啊，今日喺九月第一个礼拜咧，就做个即系今年里边几只推介嘅，即系 number 嘅推介嘅总结先。 系 啦， 另一只开学啦， 简直系啦，开学啊，即系新学年嚟到啦，我哋要重新上路啊，即系13850。嗱，呢只仲有個試人喺度嘅，咁但係佢都非常之氣餒噶啦，對於對依間嘢，因為點解咧？嗱，佢個股價咧就由呢個嘅過七啊 ，sorry 唔係8蚊就衝到上11蚊，跟住回翻來7蚊嘅，呢只係蝕緊嘅，即係我都仲揸住陰公真係。8蚊上11蚊嗰度咩事咧？其實嗱，我哋即係之前即係我記得應該係今年年頭啊 ，study 嗰間公司咧，其實間公司咧係好有堅力喺裏邊嘅。喺嗰個 business 個 portfolio 裏面咧，係好有堅明，係食正咗好多中國嘅國策嘅。軟件開發、北斗導航，最傷心嘅就係喺 A 股裏面今時今日嘅北斗導航咧，就炒足半年嘅。其實佢係好有北斗導航呢個嘅 concept 喺度，但係奈何就係呢樣嘢，始終香港唔係 A 股。香港嘅股市咧，你唔同人講話呢只股咧。即係除非你係中移動騰訊啦，你唔同人講呢只股咧，啲人係唔知嘅， 係 因為起話曬千九幾隻股係咪？ 嗯， 咁所以咧嗱，依樣嘢就啱涉及到就係話要管理層嘅協助嘅，要去配合嘅。你知道呢只13841、13850咧個管理層咧非常非常之咁嘅咁官腔嘅，非常唔係官腔，官僚嘅，即係會覺得就係話個股價上去，咁我又點咧？ 嗯。 不過我咪一樣係抖一份人工，股價跌咗落嚟，一不嬲都係咁噶啦。佢以前個股冇人炒嘅，冇 turnover 噶。咁但係佢個公司嗰個 fundamental 咧，其實好有憧憬嘅空間。咁所以一路衝上去，哇！成班大佬係咁同佢揸揸揸揸揸，就算你唔配合啦，你嗰個北斗導航，你嗰啲嘅呢個 concept A 股，大家都估會炒爆，點知真係香港係炒唔起呢只嘢。咁所以跟住就叫你，喂，你做多啲 PR 嘅嘢啦，你搵個 PR 公司，我哋免費幫你做啲 workshop， 免費喺香港裏面呢幫你叮叮噹噹。但係竟然佢哋係唔 buy 呢一套嘅，或者係覺得未係時候嘅，佢哋最終係講嘅未係時候，因為佢咩叫時候呢？啲錢唔到佢手咪唔係時候囉。你話股隻股11蚊升到15蚊佢有錢代嘅咪係時候囉。如果11蚊升到15蚊冇錢代嘅咪未係時候囉。咁所以呢而家會繼續游說佢哋，喂，你做啲嘢啦，點即係你辜負咗一班股東對你嘅期望啊，你咁有 concept 間公司仲係中國重點要提攜嘅一間公司，你搞到咁樣喂唔掂啊，哔哩吧啦。咁但係佢哋而家仲係不為所動，但係先人係會繼續去摸佢哋嘅。咁所以呢隻嘢嘅變數係頗大嘅。 嗯， 咁但係幾隻嘢裏面呢，我亦都想講嘅就係、是、呢個張氏佳嘅威力，佢真係威力真係非常之強大。佢講係1385嘅人買之後呢就跌到而家。呢位阿 Sky Sir 真係我希望第時我 up 佢 number 呢，佢唔好掂就得啦，真係。即係佢一 up 呢就必死無疑。咁、啊、所以即係1385亦都係一個即係非常之遺憾嘅事啦。咁但係呢即係我有嘅，但係我唔係買得多嘅。啊，我即係可以咁利益申報先，我唔係買得多嘅、 嗯 啊，因為即係有啲嘢我唔係覺得好 concrete， 但係個 fundamental 好 concrete， 但係佢嗰個管理層個配合嗰樣嘢咧，唔係話100%投入嘅話咧，我係有少少擔心，同當日嘅3303係一樣嘅、嗯，啊，當日嘅3303就係號外喺度講啦，佢又想發，即係我係想發 CB 發窩輪同埋批股俾我哋，咁佢有 hesitation 啦，我覺得咦未必會傾得埋咧，我就未必會。揸重貨1385對、嗯、我就唔係揸重貨，所以我未蝕到入肉嘅呢隻。咁、 嗯 啊、另一隻就係102啦。 嗯。 啊 ,102 呢我就用咩價嚟作為我嗰個嘅睇嘅位呢，我係喺佢拆細之前啦，佢係試過一拆二啦。 嗯。 咁、啊、我係用6.89嘅，因為當日無名呢無名卿呢就用6.89沽嘅。 嗯。 佢嗰啲貨平嘅啫，佢3.4蚊嘅諗。6.89，咁我計翻，即係拆翻轉頭啦，咁即係話大概3.0元啦嚇，咁、嗯、啊所以嚟講咧，即係我又未必話好擔心，因為個價由2蚊到4蚊，4至6蚊，係咪去到8蚊咧？即係8蚊就是以前嘅16蚊啦、 嗯、 ，OK， 係咪去到8蚊咧？係咪去到10蚊咧？啊呢樣嘢線，呢只嘢線人仲喺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咧，啱咁講啦，阿何公子咧，佢真係唔係一個莊家。吓、啊，佢唔系为咗股价嚟做呢门生意，或者做呢样嘢，佢真系为咗家族嘅啫。吓、啊，咁所以你话佢有冇机会8蚊咧，就真系好睇日本嘅赌牌， 嗯、 或者系10蚊楼上咧，就好睇日本嘅赌牌。咁你睇唔睇咧？你跟唔跟咧？咁你就一样嘢啦，睇下你嗰个嘅入货价啦。 嗯、 啊，我就冇乜问题，因为我啲好平嘅啫。啊，我啲好平嘅啫。吓、啊，咁啊，所以就算佢而家碌佢4.6蚊，即系讲紧4.5咁样啦。即係佢之前嘅9蚊嚟嘅， 嚇、嗯， 咁、啊、所以我又我即係冇乜良心講啦，我覺得個問題不大啦、 啊啊。我都冇乜問題嘅呢只， 呢啲冇乜問題。咁但係當然你話喺高位裏面追咗嗰啲就有少少擔心嘅、 啊， 因為日本嘅賭牌唔知噶嘛。 今日收4.71，如果乘翻二即係9.4賭， 係啦。所以我嗰、那個嗰、那個價咧就係阿無名嘅6.89。6.89除二，即系3.4咗紧啦。 嗯， 喺跌穿3.4咧，我就少爆佢噶啦。 我好似贵你啲啦，我好似4蚊度，仲有 D 喺度嘅。 吓、啊，咁所以即系睇下你，即系你睇下你点睇啦。 嗯， 吓、啊、咁所以四者咧就嚟个第三季嘅，即系九月嘅开学总结，就系咁上下情况。嗱，你揸唔揸，你继唔继续搏落去咧，就息随转变。 嗯， 吓、啊，即系我都话啦，你自己嘅底裤你自己洗啦。吓、啊，咁、 嗯 啊、你息随转变。咁如果你四只揸匀嘅话咧，其实你最担心咧就系1385。 1385 系啦，只蛋蛋。点解咧？因为管理层咧实在摸唔通。 嗯， 因为佢哋太过官僚啦，做嘢。你唔同3303系有得倾嘅。正如嗰日同佢讲就系话你发 CB 发乜乜，佢话唔得，哇发咁多。你哋全部行使晒，跟住喺市場裏面立下立下，你咪做咗大股東，食咗間公司。我明白佢呢個嘅憂慮，但係跟住佢話唔做，好真係 within 一個禮拜，佢話 OK go ahead， 不過唔發 CB， 我哋都接受到嘅、 嗯， 即係佢自己都會諗對個股價好嘅嘢嘅。 嗯、 OK， 咁啊101就呢個憂慮已經唔係一個 risk factor 嚟㗎啦，因為你冇得估嘅。 嗯， 你而家牽涉緊國務院，牽涉緊中船，其實你又唔牽涉101嘅，101就瞓喺度俾人劏嘅啫。啊，牽涉到中船，咁佢哋同埋民生銀行阿史股神，佢哋點諗？佢有咩安排？有咩部署？唔知道。就算佢哋嘅部署係對未來嘅股價係好重大嘅，咁你哋班股民可唔可以忍受到短線嗰下咧？ 嗯， 係咪？就係一個好大嘅 concern、 嗯。 嚇、啊，咁但係點都好，我覺得如果你話中船最後入股1101嘅話咧，對1101呢個 number 咧，點都係好事嚟嘅。 嗯， 因為中船你知道係好 Q 大嘅。 嗯， 嚇、啊，中船係大到裏面有啲乜，大家都唔知道。可能而家中船喺度整緊第10隻航母艦都唔知啊。 嗯， 咁、啊、所以即係呢幾隻你就即係再 revise 一下 自己個思路先啦嚇。就九月嘅激戰會係喺101同埋3303嗰度。3303應該依一兩個禮拜大家知道，若莫知道啲基金點睇法。101如果停牌停足一個月嘅話咧，我真係是禍是福，我真係唔知啦。 係 啊，真係唔知啦。啊，咁啊，所以即係呢啲你要特別地留意一下啦。咁呢個激戰其實講緊個改革嘅啫，因為冇舊年嘅三中全會嘅改革，就冇呢啲咁嘅股噶啦。嚇，亦都唔會有呢個天津發展882去到今日差唔多上去7蚊咁滯啦，6.8毫幾啦。天津發展你諗下，天津發展已經係03年嘅2月。嗰陣時衝第一口，跟住跌落嚟，到而家衝翻轉頭兼有突，要1.5年時間。 嗯， 1.5年時間，所以呢啲咩改革咧，即係你急佢唔急嘅。 嗯， 即係啲好鬼陰功，你唔同啲香港公司要改革咧，哇嗱嗱臨快快脆啊嘛！即係呢啲你牽涉到國家層面咧，你急佢唔急。咁但係股市就係好玩在呢啲地方，你要炒國策就係好玩在呢啲地方嚇。你唔係炒啲環保國策，炒一個禮拜；你唔係炒啲新能源，炒佢股佢幾時出，跟住炒一個禮拜，唔係咁樣。我哋炒啲長線成間公司喺嗰個公司層面裏面去諗嘅嚇。咁啊，即係九月，另外好多激戰就係嗰個香港政治上面啦嚇。咁啊，而家即係嚇佔中啊。 嗯， 嗰、那个嘅普选不唔系咩普选啊，普咩选啊，选举方案啊，呢啲乜嘢啦，即系其实好多人好多报纸或者好多传媒都问过呢个问题，即系我哋呢行咩点睇啊咁样，即系其实我会点睇咧，即系呢个嘅香港政治嘅改革，其实都系改革啫、香港嗰个选举嘅改革，你谂下同大陆嘅医改，同大陆嘅铁路打贪，铁路改革。同大陸嘅所有嘅一啲嘅行業嘅改革有咩分別呢？係冇分別。嗰啲嘅大陸嘅醫改、鐵路改，最主要係咩呢？只一個利益集團嘅拉攏啫嘛。係咪？咁所以其實我睇香港個選舉嘅改革，你佔唔佔中或者反佔中，你邊個都好，李飛又好，陳左燕又好，其實我覺得佢即係香港個選舉改革已經變成一個利益集團嘅嘢嚟㗎啦。呢、这個利益集團背後當然講緊嘅就係利益啦。利益嘅係攞緊咩利益呢？咁梗係攞緊香港700萬人嘅利益啦，係咪？咁所以你會見到李飛佢咩講嘅嘢，嗰啲唔係好香港人嘅喎，講嗰啲嘢。香港嘅情況唔係咁樣嘅喎，香港唔係好亂嘅啫噃。就算有佔中出嚟，都唔應該會好亂。點解你講到咁亂呢？咁佢有亂先至有利益㗎。即係正如醫療改革咁樣，梗係話醫療改革好亂。鐵路改革梗係鐵路而家好亂，你先至改革。你改革咗之後，咪將你嗰個利益集團籠絡得更加實、更得緊咯，千秋萬業㗎。咁啊，所以我覺得即係香港個選舉嗰個制度嗰個改革，其實同大陸一個民生行業嘅改革一樣，其實都係一個利益集團嚟嘅啫。而呢啲利益集團裏面咪講緊你乜嘢1200個提委會啊，剩2000個都唔知啦。嗰啲提委會嗰度囉，邊個可以提名到個特首出嚟俾人選嘅嗰、那個咪就係利益集團囉，係咪？你諗下嗰個1200個提委會或者選舉委員會裏面嗰個組成，你根本就唔識嘅嗰啲人， 係啊， 你根本就唔識嘅漁農界， 香港有漁農啦， 你漁咩農界啫，係咪？你發覺呢啲人唔關你事嘅，但係佢又會代表緊你嘅，好啦，我哋股票呢行嗰幾票啊，好似10幾票嘅啫。有個證券業分析師協會嗰、那個冇 member 嘅，我哋呢啲真係做緊呢樣嘢嘅人，全部唔喺會裏面嘅。但佢哋有份，應該係你會有份提名個特首出嚟。但係呢樣嘢係一個利益集團啦。即係話阿的你想參選特首，你一定唔夠票㗎嘛。咁你想攞呢啲票俾你去入呢個門檻嘅話，你咪提供你嘅利益，佢咪收取佢嘅利益。咁係一個利益集團嘅嘢嚟嘅啫。咁所以香港其實喺中央嘅政府眼中其實只係一個行業嘅啫嘛，我眼睇。一個叫做一國兩制行業啫嘛。最後背後嘅嘢咪一個利益集團囉。利益集團犧牲嘅咩咧？咪700萬香港人，因為就係咁簡單，我睇嘢就係咁簡單，我就覺得就係咁簡單嘅啫。咁你反唔反？你佔唔佔莊？你反唔反？你適隨轉變，你中意啦嚇。即係所以呢啲牽涉到利益集團一啲嘅行業改革、行業重組， 你咪同你睇香港嘅前途，你咪同炒一只股票一样咯。啊你觉得香港呢揸得过嘅，有利益集团喺度呢，咁梗係有啲利益会留俾你嘅，我留咗出嚟嘅，跟住我拿个袋可以接到啲嘅，你咪继续揸嘢股票囉、嗯啊。你发觉嗰个重组呢个时间表又唔知，好似101咁样，个命运又唔知嘅，你咪可以沽咗佢囉。咁、 嗯、 但你唔沽得啦，而家停咗牌啦，香港人一样停咗牌㗎啦，咪香港、 嗯 啊、停咗牌啦。咁所以即係呢个咁嘅政治嘅改革会唔会掀起一个嘅牽連大波，令到個股市會挫上挫落好緊要咧。依方面咧，我覺得個問題不大嘅。上個禮拜四，我喺 DBC 裏面咧，亦都好多人喺 Facebook 裏面同我講，我喺 DBC 嗰度，我同梁先生做節目，會唔會講得太激啊？我又唔係講得太激，因為我講一段説話，話即係好多人都形容香港人係溫水煮蛙，即係我講嘅意思就係話咧，即係你唔好咁睇低香港人啦，香港人蛙都未至於啦，蛙都會知道。开始热啦，由二十几度水温啊，几舒服，去到三十几度开始热，去到四十几度已经唔好对路，五十几度你都想跳出嚟啦，去到六十几度你想跳冇得跳，死鬼咗噶嘛，系咪？青蛙都会有咁嘅感觉，香港人系冇呢个感觉嘅、 嗯。 香港人去到一百度嘅时候咧，就发觉死咗嘅啫。你死咗嗰日，你先知道自己死鬼咗嘅啫。所以你话你用香港人嚟温水煮蛙，你实在太侮辱只蛙啦。香港人系仲衰嗰只蛙嘅，真係抵死嘅，真係抵死。咁但係即係你話香港人而家點樣去面對呢個問題呢？冇嘅，正如我咁諗，即係好似個行業改革，好似醫改咁樣咋嘛、啊。中國未醫改，即係而家都未啦。醫療改革之前，鐵路未改革之前，大家中國首13名都話學中國醫療制度爛嘅、啊、有病唔睇得嘅。你有錢先至好睇，因為啲藥好貴。鐵路我都好想搭，但係好貴嘅，我搭唔起嘅。即係我中國做好多窮人搭唔起啲高鐵嘅嚇。咁點咧？咁你咪有病咪唔睇醫生咯？咁你咪唔搭火車咯？嚇、啊、飛機你又搭唔起，你咪行路咯？我哋就香港人就係咁啦，冇選舉咪唔選咯。 嗯， 選咗咪都係咁嘅啫。 嗯， 一樣嘅咋。即其實我係睇香港而家情況同醫療中國醫療改革係一模一樣，同依家01停咗牌之後，睇下中船會唔會入股，入咗股之後會唔會爆升，還是入咗股之後會爆跌？我哋停咗牌坐喺度睇，同我哋香港人而家坐喺度睇緊嗰個咩普選特首啊，乜乜乜乜乜政改啊，係一模一樣嘅啫，所以唔使問我啦，我就係睇到咧。我睇到非常之乐观嘅对香港、 嗯， 因为我相信1101复牌咧会升嘅，所以所以九月系好多变数， 嗯， 系好多变数，即系你对于嚟紧你要点样去面对好多嘅股票上嘅问题啊，或者民生上嘅问题、香港嘅问题啊，九月系会系一个好大嘅转捩点嚟嘅。 嗯， 如果你话1101复咗牌之后冧咗散咗嘅话，你会对中国嗰个重组或者改革，你嚟緊仲会有咩信心呢？ 嗯， 你冇乜信心，你只会短炒嘅啫。以后 嗯， 起码1101我哋成班自己有朝已经系同佢 study 呢个古仔，玩呢个古仔玩半年时间。 嗯， 我记得系年头嘅时候咯，仲有大师讲中船入股啊，中船入股。即係而家係中船行埋嚟，究竟個改革重組可唔可以落實到呢？如果唔得嘅話呢，我會對中國政府嗰個所謂嘅改革同重組嗰個口徑呢、 嗯、 起碼打個五折嘅、 嗯。 原來你到最後返返轉頭，你個改革重組都係一個利益集團一個遊戲嘅啫。到最後嗰間公司你執咗佢又好，你死鬼咗佢又好，亦都係怕囉柚嘅話 ,OK, fine。吓、啊！你以后我以后炒嘅股票咧，只系会炒你一浸嘅啫。 嗯。 吓、啊，如果你啲基金经理都系咁谂嘅话咧，你谂下香港嘅股市会出现一个咩问题咧？就、 嗯、 越炒越短嘅啫。你冇晒呢啲会同你玩半年或者同你玩一年嘅一啲嘅游戏。882呢个嘅天津发展，玩咗年几时间，我都想放弃嘅中间。 嗯。 佢怼到落去六七蚊嘅时候，怼到落去3.4蚊。 三个几四蚊添， 怼到落去3.4蚊。嗱、嗯，我唔会怪怼落去嗰下，因为你迟迟未有料到嘛，梗系怼啦，大佬啊！ 即係好似3303咁咧，出完業績之後，你出埋 announcement， 你發覺咦個股價升唔到嘅，有啲人一球兩球，可能係塘邊學一球兩球，懟落去懟散去冇問題嘅。 嗯， 由佢懟嘅，因為最主要個口喺之後嗰度。但你等唔等啫嘛？你等唔等啫嘛？如果你以天津發展嚟講，就係話我等咗你一年先至俾個曙光我，但係一年之前你講到明係天津醫療㗎啦。你點解你使乜用一年嘅時間去安排天津醫療去入股天津發展呢？ 嗯、 一年嘅時間 Facebook 都走咗出嚟啦，係咪 ？Facebook 一年未出現嘅一年前都唔係嘢嚟㗎嘛，係咪？你使乜用咁長時間呢？你咁長時間好似香港政改咁樣，你點解用兩三年時間，超過十年嘅時間嚟講個政改呢？其實就係一個利益集團嘅拉攏同埋維繫咋嘛。 嗯、 漁農界係賺曬啦，大佬啊，幾廿票嗰度。佢個提委會裏面有幾廿票喎，係咪？千二人裏面有幾廿票係一個好大嘅利益嚟㗎。 嗯。 咁、啊、所以呢個重組同埋改革，原來你背後都係一班利益集團喺度操縱住嘅話，你仲講中國前途嚟做乜嘢呢？ 嗯。 係咪？一啲 reasonable， 譬如3303呢啲 reasonable 嘅，我有個靚仔嘅 announcement， 我簽咗個 order， 我簽咗個 contract。我慢慢滲消息出嚟，到最後叫基金經理入局，最後一口爆上去。呢啲全部都係民營公司可以自己決定到嘅 procedure。但係如果你話3303一間國營企業， 嗯， 係一間國營企業 ，OK， 我簽咗嗰個嘅，即當然你國營企業簽咗俄羅斯單已經係阿公指明㗎啦， 嗯， 你簽得阿 Dick 阿 Kelvin 唔簽得咁樣，你簽得啦。但簽完之後你唔可以講，或者簽完之後你唔講得。簽完之後，因為唔講得，因為嗰個 net profit 嗰條數唔知喺咩你嗰度， 嗯， 因為你就簽啫，阿的你上面仲有個阿媽，阿媽話嗱阿的嗱做啊你做，嗯、但係個 profit 咧，我而家諗緊我度動翻上去阿媽個層面嗰度， 嗯， 所以你唔講得出嚟住， 嗯， 咁呢個遊戲就唔係咁玩嘅咯， 嗯， 遊行是而家3303都仲係一間民營企業。唔講得，我唔講得嘅意思係因為 SFC 嘅關係嘅啫。 嗯。 到而家講得嘅話，佢有啲嘅 consideration， 有個嘅嗰個數額，佢唔講得，係公司內部嘅問題，唔係一個中國政府決定嘅問題。 嗯。 咁呢啲你都可以跟啊嘛。 嗯。 你都可以跟啊嘛。1101而家去到咩環境，已經係落曬閘㗎啦。1101。 嗯。 落曬閘裏面傾㗎啦。 嗯。 冇人可以行到埋去㗎啦。1385亦都係一個好好嘅例子。你間公司 fundamentally 係可以接近到，或者係完全係 stick to 嗰個國策嘅話，但你係做唔到出嚟，因為裏面班管理層佢唔係一個嘅利益集團啊，個股價升對佢哋冇幫助啊，佢就更加唔會理班小股民㗎啦。 明 我做到天花龍鳳，阿的你條友仔原來揸住我五球股，跟住每股升咗3蚊，你賺咗千幾萬。喂，嗰3蚊係我管理層做出嚟㗎、 嗯， 我都升咗嗰幾蚊，我都未賺嗰啲錢，你賺咗阿的。咁、 嗯、 我㗎梗係唔想做啦。直至到有一日我發覺個股價升上去，我會賺到錢嘅時候，我咪同你一齊做咯。 嗯， 呢、這個就係中國而家面對嗰個股權制，面對一個好大嘅問題。 嗯， 所以點解你同佢講話，你做啲 PR 啦，你做 PR 咧呢只得嘅你哋、 嗯， 你只咁嘅死人蛋蛋掂喎，你個北斗導航系統你行出嚟咧，你同人講咧，啲人會 buy 喎，佢哋就唔會講噶， 嗯， 佢就唔肯行出嚟啊。你話係咪招呼不周啊？嚟香港咪最五星級酒店係嘛 ？Mac 林跳舞。开唔开心？冇钱落袋嘛，冇钱落袋。如果你话可以，佢可以好 freely 咁样，好似3303咁样，我批就涡轮出去，行驶价个零银钱，跟住我踢佛到上3蚊，我有个 incentive 啊嘛。呢啲公司批唔到呢啲嘢出去嘛，走唔到呢啲股份出去嘛，咁冇利益佢又唔做。系嘛？1101嗰啲个利益根本就唔知摆边度嘅时候，又做唔到。你个改革你改乜春啫？你谂下，你天津发展有好嘅例子，你讲个年几啦？天津医疗冇钱咩？3000多4000亿梗有嘅呢啲公司，成个天津个医疗系统，你咁多年你冇动咗呢啲钱出嚟？你实有噶嘛？但你又未倾掂数，你又唔讲得，你又唔做得，你又搞到天津发展停咗喺度，唔紧要，佢始终系间上市公司。但你搞到天津个医疗系统啊，呢啲疮疤越嚟越烂，有咩位呢？ 即係九月咪一個激戰，因為四中全會嚟緊㗎啦。你個改革重咗，你唔可以再 hea 㗎啦。阿習近平，你唔好再 hea 啦，你 hea 唔到㗎。好多公司等你改革，要重新上路㗎。你唔改革，你唔重新上路，你淨係推高個內需嘅話，揾鬼同你去內需咩？係咪？你諗下1101裏面啲員工唔少㗎。你同佢講喂，你內需谷起個經濟，我份工聽日我都未知發生咩事，我谷 Q 你個內需咩？係咪？點解我份工聽日都唔知咩事啊？我見到中船嗰人喺個門口行嚟行去都唔肯行入嚟啊！佢拿住一攪攪錢想褪入嚟請我而家。但係你封咗個閘唔俾佢入嚟啊嘛，陰公！中船入1101簡單直接方便 ，same industry。你爛咗，你有三根釘，我拎錢出嚟買你個三根釘 ，according to 你個 NAV， 俾個 premium 你，個 premium 係因為佢係股份制，佢係上市，所以我俾個 premium 你。NAV 個位係國務院嘅規定。reasonable 嘅所有嘢都，但你做唔到，因為你好多枝枝節節要搞掂。呢個就係改革重組面對嘅問題。你要炒改革重組，你係要玩呢個遊戲嘅話咧，你要 stick to 呢個 rules， 你去玩呢樣嘢。當然你可以唔搞咁耐，你唔好啲黐線嘅。阿姚戰，你坐足半年，中間閃咗去啦。唔係我有閃嘅中間，我揸十股，我閃五股，我後面又褪翻，又攞翻五股。即係我會咁做，我跳來跳去嘅會嚇。咁啊，但係點解你要跟足佢半年啊？因為你贏咗嘅話咧，譬如3303嘅話，你贏咗嘅話，到最後埋單，你贏咗，無論係三蚊我都贏嘅。如果有機會去到四蚊嘅話，贏得仲開心啦。即係呢個係個滿足感啊嘛，炒股票嘅滿足感啊嘛。係咪？你哋班聽眾，你炒幾多啫？你都係講贏10000幾嘅啫嘛。係咪？唔會變李嘉誠嘅。但中間滿足感同埋你學到嘅嘢就多咗好多嘅。原來你炒緊個 number， 你背後。做一個好簡單嘅 storyline， 原來裏面嗰個過程係咁複雜，因為你唔係一間美國公司，美國公司阿迪 Wegerson 要買 MIMI.HK 買咗老鼠嗰樣嘢，你考慮嘅一個 commercial 嘅 consideration， 但係而家當然唔係一個 commercial 嘅 consideration 啦，有好多 political 嘅 consideration 啦，咁呢樣嘢我哋喺側邊裏面，我係炒 Wegerson 嘅股份嘅話，我咪睇咯，中間會發覺哦，原來你班管理層會咁諗，個賣家 MIMIHK.com 阿蕭若元換去阿蕭生，原來會咁諗咁啦，你就會學到啲嘢啊，原來喺中國嗰個嘅商業模式裏面係有啲咁嘅 consideration 喺度，有啲咁嘅考慮喺度嘅，呢樣嘢就係、是。今日讲股仔嘅精髓，炒一只股，你噏个 number， 我叫佢噏个 number 出嚟，下个礼拜炒都容乜易啫，系咪？但系呢个 number 里边，你系要炒到你系认识到啲嘢，学到啲嘢嘅话，先至系嗰个核心想你做到嘅嘢。你睇一样嘢，唔好睇到咁简单，尤其是牵涉到中国嘅国企同埋央企之间嘅关系咧，你千祈唔好谂咁简单，因为。个牵头人或者中间有一个吸引嘅人叫国务院啊，国务院系极度难缠嘅东西，就话佢哋嘅思维力极度难捉摸嘅一样东西嚟嘅，咁啊，所以即系我今日即系9月1号做翻个 round up， 就系话翻俾你听，因为唔讲得变成讲得咧，我就话翻俾你听，其实成个3303、1101嗰个思路个分别系好大的，两样嘢基本上炒紧嘢，虽然你都系睇紧同一个股价上落，但系炒紧嘅嘢其实系好南辕北辙嘅唔同。3303是一個主導性在這裡 ,1101 是沒有一個主導性在這裡、okay? 但兩樣東西都是很好玩的一個遊戲、其實今天節目就講完了、今天補充幾樣東西先、我下個星期會繼續做節目、跟著再下個星期我要停兩個星期的、停完兩個星期之後呢就網聚、網聚之後呢這個節目呢會繼續回的、okay? 就網聚就敷了的了 系， 敷咗啦，冇得再加位噶啦。 咁样讲先 ，OK， 加位就要坐大髀噶咯。 唔系应该咁样讲，因为报名人数就240人啦，咁可能喺嗰240人里头咧，因为加咗台噶啦，已经即系本身就写150个名额嘅，咁我哋加最后加到去20位，即系12人一位就20位， 240人啦。咁就因为仲要睇翻上边嗰开头报名嗰240位朋友，就系、是、会唔会有阵时会突然之间可能有啲事唔得。 得嘅話咧，就會變咗佢咧。點解你哋會我會即係今日會出咗 email 嘅，就係話會你會見到嘅就係我哋會最遲喺22號度覆翻你咧，就係因為驚有啲人咧就會唔得，咁你係可以後補 list 嗰就可以騰翻上去嘅。咁所以就已經 mark 咗先嘅。咁後補 list 暫時因為今日先爆嘅啫，咁啊唔多住，可以 send 一 send 過嚟先嘅。 係啦，你 send 咗過嚟先啦，即係。有機會大家見個面就梗係即係大家 happy 啦， 係啦 嚇咁啊！但係你話哎呀，今次報唔到或者唔約咗人啊咁樣啲咁啊 ，anyway 冇問題嘅，總會再見到嘅，你放心啦嚇。咁就5:09你哋好步頭啦， 係啦， 排隊入去場啦。 嗯， 我哋 sharp 6:00會開波， 係 6:00唔係食而家安排緊咧，我自己心目中咧就係阿大師講先嘅。 嗯。 因為如果我講先嘅話咧，我驚你哋全部人唔理咧，嚇咁啊費事啦，嚇咁啊應該會大師講先，跟住到我嚇，跟住可能即係如果有時間嘅話咧，就會有啲 Q&A 啊咁嘅嚇，咁啊當日即係你話嗰個座位嘅安排咧，即係當然即係依啲去到啲咁嘅飯局，一定係順德歌情失數二噶啦，嚇，因為我本身我唔可以切開十幾嚿，即係無謂為為擺一嚿喺度嘅，你豬咩大佬？咁豬都係魚體。乳豬全體噶嘛，即係一隻隻啊，啊咁我冇可能啦，咁啊真係即係盡量安排到同大家可以傾下偈啊咁樣啦，即係有啲咩嘅問題啊，或者你要找晦氣啊，找我同大師晦氣啦，即係即本出聲就得噶啦，係、 嗯、 到時你要打要鬧啊，適隨尊便啦、啊，咁、 嗯、 啊總之即係今日講故仔呢個節目咧就。呢兩個禮拜會繼續， 嗯，唔係呢個禮拜同下個禮拜， 呢個禮拜同下禮拜會繼續， 嗯， 嚇咁啊，跟住會停兩個禮拜啦。總之就， 嗯， 嚇咁我都同阿的講話，今日節目不如 free 埋出去啦，即係係唔係 member 都 free 埋出去啦，咁、樣咁啊諗下睇下點先啦嚇，因為我知道有啲網友咧就係俾咗錢， 嗯， 即時聽咁樣嚇，咁、但係就我度一度啦，即係會係繼續係 delay 啊，即係 member 會即時聽，non member 會 delay 啊，還是係全部 free 咧？我都唔知啊，我睇下的總安排嘅啫嚇。咁啊，總之就係網聚嘅時候見啦，嚇、網聚嘅時候見啦嚇。咁啊，因為近排做可能只3303嘅股價跌咗落嚟，咁啊好多人喺 Facebook 同 PM 問我喂點啊點啊咁樣，咁我又唔想逐個答，其實我係想喺 Facebook 嗰度答嘅， 嗯， 我想喺 Facebook 嗰度答嘅，但係即係好老實咁講，到呢一刻我係有啲驚嘅，我喺 Facebook 裏面講呢啲嘢， 嗯。 啊、我係有啲驚嘅，因為即係始終 Facebook 話曬都係一個 public 嘅東西，咁、因為其實過去嗰三四個月好多人提過我喺 Facebook 裏面講説話要小心啲，咁、所以我都依兩三個月其實你見到我喺 Facebook 裏面嘅時間咧係盡量地少㗎，有時候我聽到你哋嘅講嘅嘢，我想答兩句釘，我有時候我度一度下，喂答唔答？我應該點樣答咧？點樣講好咧？諗下諗下，我又唔記得咗啦。咁就唔記得咗答，跟住又睇唔返啦，咁所以其實我都想諗嘅方法就係話答你啲 Facebook 或者 interaction 嘅時候呢會比較自在少少就會好啲、因為你要知道唔講得3303嘅 number 到而家嚟講到呢一刻同埋嚟緊呢一兩個禮拜會做一 wall show 係會 sensitive 嘅，係會 sensitive 嘅，因為點解會繼續係 sensitive 呢，咁我唔會喺度講啦，喺網聚嘅時候咧，食飯嘅時候咧，我會講嘅，即係點解會 sensitive？ 因為你要知道，我哋面對嘅最大嘅 enemy 就係 regulations。有啲嘢即係其實你要知道後面班莊家嗰班國內，其實佢真係唔係莊家嚟嗰班，嗰班真係唔係莊家，佢哋都唔需要 label 自己嘅莊家，嗰班人。其實佢哋真係冒咗好大嘅 regulations 嘅風險，但當然呢班人係完全係冇法律概念，佢哋唔會知啦。但我係會知嘅嚇，佢哋係冒咗好大嘅風險啊，因為佢哋中間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click clack 麻麻煩煩嘅嘢嘅嚇，咁、所以就九月好唔好炒咧？講一個事得九月啦，俾多一兩分鐘我。 好， 九月好唔好炒咧？我覺得九月係好炒嘅事嚟嘅。但係唔好炒指數。如果你话你硬系要炒个指数嘅话咧，我觉得你炒 A 股。A 股其实硬正嘅。上个礼拜佢怼唔穿2200咧，好多人喺 Facebook 讲，我最后都顶唔住，因为讲到市咧，我可以搭爹啊嘛，咁搭爹啊嘛，冇讲个市，讲指数咧冇 regulations 基本上，因为冇 insider 啊嘛，讲指数啊，唔好我话俾你听，我知道巴菲特喺度买嘅港股咩，系咪？冇 insider 嘅，咁所以就有啲人问就 A 股穿2200使唔使惊 ？A 股穿2200系惊嘅。 上个礼拜四我话睇，等咗一阵先，嗱，真系等咗一阵先。 等咗日，因为有日收喺21.8几嘅， 系啦。 我嗰日就系睇一睇之后，本来我哋上个礼拜讲噶嘛，系咪应该揸一揸咧，博翻上25咧？嗰日穿二一，即系后屘第二次就兜翻睇住个 A 股先嘛。 系啦， 我最后冇落手就21.8几，我系惊嘅。 跟住而家冲翻上嚟2200咧，亦都系正如我对上嗰一两日嘅讲，今日讲股仔里面嘅讲法就系话。我覺得中國證監真係唔可以再俾 A 股咁樣對落去嘅。咁我可能係呢句嘢即係扶碌撞棍啦，都相信機會都大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應該係有人推，有啲無形之手呢就推緊個市場。咁所以你要買嘅話呢，你可以試下啲 A 股 ETF， 因為博大冇 A 股 ETF。咁但係嗰個問題就係、是、都係一樣啦， A 股係癲嘅。冇樣嘢係可以 guarantee 嘅。咁至於你話港股，我相信十月有兩單嘢，滬港通同埋四中傳媒呢，港股段期量喺九月嘅时候咧，佢唔敢搞个大龙凤出嚟嘅，即系我 I mean 嘅大龙凤唔敢怼得太深啊。咁你话怼得深嗰下，我觉得已经系出现咗，就系、是、上个礼拜咁讲嗰个期指结算之前嗰个礼拜，就怼落去，可能真系呢个礼拜啫。即系话上个礼拜见到248啊呢啲咁嘅位，246啊呢啲咁嘅位咧。可能是近期的低位嚟嘅、可能会有机会再掂多次246啦。 因为今日收2435咋嘛最后。 是啊是啊。恒指系。唔系好弹得起，但系又好似跌嘅，又好似跌咗咁样嗰隻啦。咁所以即系我你话九月好唔好炒呢，系好炒嘅。但你话九月我会唔会好重锤出击呢，我唔会嘅，因为我都系继续等埋隻3103同埋睇下隻1101几时复牌嘅啫。你讲到嘅话，我有兴趣搵约阿火燎心做下节目嘅。讲下只1101。 你识佢？ 我搵梁心恩，同佢好熟嘅梁心恩。咁啊，睇试下搵下佢先。 啊，问多样嘢啊，因为即系调翻转咁讲，如果要揸指数股啊，其实系咪都系应该揸翻内银咧？ 梗系揸388啦。 1398。 港交所啊。170就上个礼拜，阿笨同我讲， 今日175.1， 即刻抽翻上176，跟住今日跌翻啲， 跌三蚊，今日跌3蚊落嚟175.1。 因为你炒九月嘅话，其中一个命题二拣一就系呢个沪港通啊嘛。咁你沪港通，你成又好，败又好，你个焦点都喺港交所度嘅啫。咁所以你又起码有条主线啦，搏下。系咪？咁、至于你话四中传媒嘅话，咁我谂。即係都唔需要多講啦，嚟都係嗰啲㗎啦。一講就一定係重組改革，但係我都係咁講。阿習近平先生，我 buy 你個重組改革，但你個重組改革可唔可以係 commercialize 少少呢？阿希少都講過啦，譬如中石化嗰啲加油站，而家搞到變咗大爛角咁樣嘅加油站，騰訊、中人壽、新奧燃氣、匯金、中金。 全部大名， 全部呢啲你混乜春嘢合改革啫？ 全部大名， 全部就系姻亲关系嘅，就唔系一个改革嚟嘅。如果你话中石化，你个加油站，你揾嘅混合改革，揾咗 Wagga 先咁啊，唔同啦。我啊觉得你有料到啦，揾咗 Wagga 先，跟住中人即系中石油下边啲加油站咧，变成一个嘅流动直播室，做 Wagga 先节目，我觉得你掂啦，真系嗰阵。但你嚟嚟去去都系搞紧呢、這个。你揾中人寿入嚟做乜春嘢啫？如果你话中人寿入嚟，我即刻 ban 佢啦。我系中石化。你入嚟帮唔到我个 synergy effect 啊嘛。你入嚟只系俾到钱我啫嘛。你跟住攞个 return 走啫嘛，就系咁简单。冇，咁唔系要你啲钱啊。我系要个 synergy effect， 有个 synergy effect 先至个重组同埋改革系有个 value added 喺度啊嘛。而家个重组改革就系其实系填氹，填个 debt 嘅啫。冇意思嘅，習近平，你真係你要知道咩叫意義，咩叫 value added 得㗎，係咪？你即係用性重工，你真係俾咗中船佢啦、大家鬥拖爛㗎啦，到時候爛咗隻用性就嘥㗎啦。用性你話係爛間係爛嘅公司，但係一間船廠爛船係有三根釘嘅，嗰三根釘都值錢嘅。都值钱嘅。你讲緊中船，如果你话你可以拆咗一样嘢出嚟，係帮中船做一啲非军事用途嘅船、或者係啲民航船啦，难听核突啲咁讲。你其实都得㗎。 啊、你一啲叫做商用船，即係做貨櫃船啦，商用船，一啲軍用船，一啲民航船，其實你係可以將中船嗰個系統咧係執翻靚佢嘅，但中船而家系統佢唔會執靚佢噶嘛，因為佢原本就一堆堆埋一嚿，幾十年之後到而家佢都係一堆堆埋一嚿咁啊，冇 efficiency 噶嘛，嚇、嗯、咁、啊、你中間你唔好咁多枝節俾佢搞，只要嗰個重組改革係一個 value added 嘅話，你咪行咗佢咯。即係好似香港嘅政改一樣啫嘛。如果你話全民普選冇篩選係對香港有 value added 嘅話，你驚乜春啫？就係、是、我睇嘅嘢就係咁簡單嘅啫，就係、是、咁簡單嘅啫嘛。即係如果你話香港有篩選，就普選係會香港會冧、會落殘、會死嘅，咁你就梗係篩選咗，或者你直頭唔好選添啦。你中央任命咪得咯？咁但係你點睇嗰件事啫嘛？即係中國政府眼中點睇嗰件事啫嘛？嚇咁啊！今日 O T 要好耐咁就 係啊， 咁、啊、所以就嚇 sharp cut 啦，喺度停啦。如果唔係有排講啊，咁啊，所以就啊啲 number 你自己搞掂佢啦嚇。 嗯 嚇炒唔炒得起啊？你自己講天命啦。 嗯， 唔好問我啦，係咁 咯，拜拜。嗯， 大家好，我係梁錦祥，你哋依家聽緊嘅係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